庆祝回归二十周年，有几真系庆祝我就唔系好清楚啦。但排首席嘅庆祝活动系习大大访港，就非常之清晰嘅，全城皆备嘅状态，见到嘅系紧张，唔多见到开心。内地形容咧系习旋风访港，我啊觉得都算贴切嘅。旋风代表一个地方，究竟系破坏定系建设呢？就自行定夺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万恶淫为首，今时今日变咗万恶梁为首。喺度万恶嘅梁为首689终于下台啦。呢刻容我用少少时间温习一下呢几年嚟呢条扑街嘅衰嘢啦。5000万 UGL 事件、僭建事件、地位超然、机场行李事件、倒抽一口凉气、私通周浩鼎，嘟嘟嘟。由于时间有限 ,MJ 不停圈我，所以下山十万字。足足五年，比689游轮的五年，我们的香港变成点？最简单就是这两年来 ,MJ 的生意量直线上升。为什么呢？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来到今集的强国 生还者。 喂，一讲起马我淫为首真的想起你阿 Win。 为什么有人骂我梁为首不是淫为首。 我都捞了很久才捞到万恶梁为首。 其实真的少少时间讨论一下。即是689这五年来刚才只是讲了一个少少。 如果这样计我要多谢他添。 为什么多谢他 呢？我的生意因为他而好做嘛。 你真的好做。 我真的要多谢他添。 我觉得自己损失了很多，不如你请回我吃饭。 真的我记得前一排有一些报道，以前即是早2012年即是689上台之前，好坦白讲句，有几多人会选择去移民台湾？我唔好讲其他嘅城市先，就简单讲台湾啦。喺呢短短五年里面，点解会有咁多人会选择台湾？包括我哋嘅有台嘅其中一个节目啊，杰拉德啊，都系喺呢个台湾嘅移民里面做到风生水起。即系如果假设命运能选择俾我有一个机会嘅话，我都会选择台湾系一个移民嘅一个目的地咯。 多谢阿 Win 帮我代言啊！ 我头先想讲点解，即系我觉得未必关佢事嘅，即系可能 MJ 魅力比较强，咁就介绍到好多人移民咁样。 确实系嘅，即系基本上就唔关阿梁特首事嘅，即系纯粹我即系一嚟靓仔，二嚟把声好听，三嚟又够爱国，四嚟又知识广博，五嚟系咪要讲落去啊？ 咁我哋唔好讲啲无谓嘢啦， 真系太无谓嘢。 咁咧就今日啦，我哋就又继续我哋回归二十年特辑，咁今次都应该 最后一集一节嘅， 最 后系一辑啦嘅回归。 咁咧今次咧，我哋又想讲讲嗱，首先讲一讲政治先啦。我想讲少少嘢先嘅，就系咧 又讲政治。OK， 嚟， 系二十年前我相信即系回归或者回归之前啦，喺香港讲政治最大嘅啲最多人讨论系啲咩咧？ 系 最多人讨论就系香港系冇政治，即系唔系话冇，但系香港系唔理政治， 政治冷感， 政治冷感嘅系啦，一提政治就会论到政治冷感呢四只字咯。 即系八旗觉得咧，呢廿年咧最大嘅改变就系啲人多认识政治啦。 系咯，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呢二十年好似即系上咗一堂咁样样，即系上咗一课或者两课。 我记得97年回归嘅时候啦，就二十年前啦，啱啱嗰段时间啦，应该系中六七左右嘅时间啦。咁啊，啱啱回归嗰刻我做紧乜嘢咧？7月1号。咁嗰段时间，我记得啱啱嗰一晚，即系啱啱历史交替嘅嗰一晚， 帮衬紧八旗。 我喺度睇紧啱啱喺呢个嘅信和买翻嚟嘅古惑仔 VCD， 咁我就翻版啦， 翻版嘅。 翻版啊！ 仲有翻版嘅年代， 仲有翻版嘅年代，我仲喺度睇紧古惑仔啊，即系仲系荔枝细细粒年代嘅，即系我记得我老豆仲同我讲：，喂，回归啊，快出嚟睇啦，点点点，佢话睇乜嘢啫？睇古惑仔好开心嘅，仲系用电脑睇紧 VCD 翻版 VCD 嘅事。 当年系开即系开心嘅气氛系有嘅，即系喺个市面上啊，我都好细个，细好多。咁咧，我记得 两岁啫。 系啊，我记得当年老豆地咧就有。 一齊唱卡拉 OK 嘅，咁就係即係帶啲自嘲咁樣啦。啊，我哋過咗呢一個時間就邊一餐㗎啦嚇，跟住喺度講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啦。哎呀，阿 Win 同志，我們是同志啊，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類似少少少自嘲同開心氣氛，但有少少憧憬，即係話啊，即係相信啊，我哋當時都相信，我哋會更加好嘅，大陸咧就唔會失禮嘅，即係唔會俾香港衰嘅。呢憧憬係有嘅， 明天會更好啦。你應該有唱呢首歌喎， 可能當年真係有唱，不過太細個啦。 係啦，咁咧我發現有一個感觸咧，就係講緊話咧，97年咧，鄧小平係細細嘅。咁咧，其實嗰陣時香港人，我好記得嘅。我相信依家嘅反應應該會完全唔同嘅。如果有個中國嘅政要即係去世咁樣啦，當年鄧小平細細咧，香港人最大嘅反應咧就係、是。咦， 可惜， 你估下听日恒指跌几多啦？ 典型嘅香港人啊，好典型， 真系唔问政治嗰啲嚟嘅。 系啊， 我等盛气咧，即系嗰阵时候，我哋最初我第一次啊，我唔知道大家啦吓，初初接触政治咧。原來是黃之華棟篤笑啊，即係話咧，華知你咩啊，就係咩碰咁樣，即係你華知咩情況，一係就淨係問佢錢啊咁樣。當時可能真係唔係好關我哋事噶。 其實係咪我哋一輩或者一路以嚟香港文化會影響到我哋對政治係覺得太陌生，同埋會覺得係遙不可及嘅一件事咧？ 因為其實我覺得其一就係我哋受嘅教育咧，我比較細個啲啦，咁但我都受。嗰啲殖民地教育嘅，咁因为其实殖民地教育嘅本身咧，就系、是、其实都系佢某程度上佢都系想有一个公民社会，但系佢唔会佢某程度上会令你政治比较冷感嘅，又从佢可能所谓历史教育啊，又或者讲紧佢其实佢冇乜我唔知道你哋细个有冇读过一科叫 EPA， 有经济与公共事 務，但系唔系间间学校都有读嘅， 咁佢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系啦，咁嗰一科咧其实。某程度上，佢系简介咗成个香港社会嘅架构，但系佢都冇去涉及好多政治嘅思想或者政治哲学嘅思想。香港咧系冇呢种教育嘅，你无论你喺欧美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咧系有呢种教育嘅，但系香港嘅殖民地教育或者去到依家我哋。特區的教育都是冇一樣嘢喺度嘅。 其實我覺得最失敗是當其時我讀 EPA 咧，好深刻的體會嘅。喺 EPA 裏面啦，包括我記得我小學讀嘅嗰陣唔係叫通識嘅， 唔係 叫社會建教科學嘅。社會裏面都有好弱略簡介一下嘅。立法會係嘅形成啊。當然 EPA 係會講得再更加深入。 EPA 係中學嘅，你講嗰個社科建係 小 學嘅。 小學嘅時候我初步有接觸過。 上一代嘅真係， 我有接觸。 我都系睇 YouTube 嗰阵时睇过，有啲人读呢啲嘅，我唔知 嘅。咁去到中学嘅时候咧，EPA 咧，佢有 online 到呢样嘢，但系咧你喺我读嘅时候咧，系冇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去接触呢一件事啊。即系我立法会啊死背咯，我立法会有几多个议席啊，个产生办法，行政立法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即系会有咁嘅读去读书嘅。但系唔会话好有一个深刻嘅体会去究竟去代入去喺呢个制度底下究竟会对成个社会产生咗啲咩问题咧？系咪一个民主嘅社会咧？同埋如果系真系出现一啲问题嘅时候，立法会去点样去制衡翻个政府咧？冇，完全冇。喺讀書嘅年代， 同埋嗰個年代，我覺得個社會氣氛咧，就係、是、其一就經濟係一直起飛嘅，咁你中國人就係咁噶啦，你揾到飯食啦，有乜 Q 我都唔理咁樣啦。另外一邊雙就係其實我哋嘅上一代，即係可能講緊所謂五六十後或者四五十後咧，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不碰政治為妙嘅，好多時一係咧就係、是、我本身冇了解，一係咧就係、是、我本身係大陸走爛落嚟，我唔想再搞呢樣嘢。係啦，咁其實好多時，所以從而導致成個社會氣氛咧，其實都冇一個所謂政治嘅氣氛喺度。 我諗而家就我哋三個啫，喺度做緊個都尚算係討論政治嘅節目啦。我諗而家雖然話已經普遍係嚇、所謂咩政治覺醒咗，多啲人有政治敏感，咁但係都我諗。起码就三分一左右嘅人都系唔系好想理政治嘅。 我估计应该唔止三分一。 系啊，即系保守。 简单去理解件事系咩呢？投票。 就一个立法会嘅投票咯。咁可以大家见到嗰个投票率系几多，就正正就反映住有几多人去关心呢一件事啊。咁个投票率好似啱啱呢一届嚟讲，我印象中都不足五成。咁你不足五成，即系有一半人去唔参与呢件事啊。我经常同我身边嘅人讲，如果你系真系觉得你嘅你唔了解。你個區或者你代表你嘅立法會議員又好候選人又好，或者區議會嘅候選人都好，你去親身去票站，投白票或者投棄權票 都有意義。 投棄權票唔代表你唔去參與件事，係代表你去 揀唔落。 去點樣去理解就係揀唔落，你會覺得呢幾個候選人都唔足以代表我，好過你完全唔參與呢件事咯。即係可能大家頭先所講嘅中國人嘅一路嘅文化或者一路嘅成長背景，就係唔想去參與一件事，即係會覺得哎呀有個好嘅政府或者一個好嘅當權者，只要佢唔好咁衰，唔好咁過分就算啦。呢個正正就係由封建時代帶入嚟而家。 同埋喺我嘅睇法，點解會近年即係多咗人去留意政治呢？咁其一就當然 经济差啦， 经济慢慢冇咁好啦。相对第二就系讲紧话，即系归功于我哋嗰个 雨伞运动， 梁前特首啦咁样样。其三咧就系我觉得咧，因为其实共产党喺香港系进行紧一啲所谓移风易俗嘅事情， 即 系其 实移风易俗 系啦。咩叫移风易俗咧？系啦 ，MJ 问号啦，见到你 系啊。 移风易俗即系讲紧话咧，其实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即係可能有啲習慣啊，或者我哋有啲本身個意識啊，或者好多觀念係有啲根深蒂固咗嘅。依家共產黨嘅統治係慢慢想將我哋依種觀念，或者將我哋依種習俗、習慣、風俗所謂 優化下佢。 係啦，優化下佢。咁我哋香港人咧就犯賤嘅，咁犯賤咧就係唔習慣、唔適應，就從而導致好多衝擊我哋。咁我哋 會國情。 咁系啦，咁我哋就唔好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去思考好多问题，从而导致嗰个政，即系就会谂多咗好多嘢，点样去抵抗或者去解决呢啲事，从而导致啊，点解会咁多人去走咗，甚至极端啲去到港独，点解会去到咁样咧？某程度上喺我嘅谂法就系想守护翻我哋自己嘅嘢，我唔评论佢呢个做法啱定唔啱，但系总之佢个目的或者个源头，某程度上系咁样样。 我觉得正面嘅，即系起码而家咧除咗我哋之外啦吓，我见到有时即系 Facebook 啊，或者大家即系茶余饭后会讨论嘅话题咧，或多或少会开始讨论嘅，即系都有个政治敏感度喺度噶啦。咁只要我哋咧做好自己嗰部分，即系自己继续关注呢啲事情啦。咁呢啲事情系大家开始知道呢啲事系同自己息息相关噶啦嘛。咁跟住又开始去教育下身边嘅人去关注呢啲事啦。咁我觉得有希望嘅，好似我哋而家做紧啲节目，其实都系类似咁样。 其实讲到个政治敏感度咧，我自己都有少嘅一啲睇法或者感触啊，包括系三个人都系点样去讲啊？针对当其时 即系外国人士， 外国当然外国啦，外国不外党啦，我哋都系外国不外 党 啦， 系嘅咩？我代党啫， 咁之后同你哋唱下一首《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我唱过啦，你冇唱过啫？ 我知道基本上咧喺我哋大家关注嘅。社交媒体或者在关注的日常新闻来讲，我们都是有一个选择性偏向去接收一些是关于可能 MJ 经常讲的雨伞运动啊，或者一些是 当前政府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一些不公义的。但正正是另外还会有一些的官方支撑的媒体，或者官方背后俾钱的媒体，《 香港之报》啊， 系啦，或者系咩？我讲 之声， 我讲之声啊， 港人港地啊， 港人港地啊，呢啲有时我自己都会屎忽行入去睇， 好中意睇噶。 即系你会觉得有好多嘢系可能喺我哋嘅角度，或者系了解多咗，我哋会觉得歪理。但喺里边，我唔知道有几多系真真正正嘅五毛党，但系亦都会见到好多人去支持佢哋。 系， 即系有时我哋要。换位思考，用大陆嘅俗语就系喺佢哋嘅角度去谂呢件事，就系会唔会喺我哋谂我哋自己嘅同时，佢哋系喺度谂，其实你班仆街唔家产先系搞乱社会嘅，搞乱香港嘅，佢哋先系正义嘅一群咧，即 系 有时会 即系我自己都喺度反思里面有多问题， 尝试理性分析下、讨论下咯。我就见一个博一个嘅，即系能够做到嘅话。 你系大肥嘅信徒嚟嘅，大肥都系我记得大肥同我讲过，有一次喺酒楼见到隔篱台啲师奶喺度批评呢个雨伞运动啦，佢都会去加入讨论，同佢哋去批评大家去讨论咯，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话诶，点解你会觉得呢班人唔啱咧？呢班出嚟嘅，即系大家会去讨论， 但系一定要保持住嗰个礼貌、嗰个理性，就唔好变成一种，即系你见佢哋嗰啲宣传都系噶，就变成即系有个人喺度讲嘢，跟住你就喺度闹佢，咁从而话佢唔啱，咁话俾佢知，其实呢一个模式经已系唔啱啦。 同埋其实近呢二十年以嚟咧，最令我担心就系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其实共产党某程度咧。將佢嗰個所謂鬥爭哲學，就植入咗嚟香港，即係大家你唔好講二十年前啦，講十年前，其實係唔會有咁多紛爭啊！嗱，我唔係話紛爭唔好，紛爭係未必一件壞事嚟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咧，佢係將一啲所謂但係嗰個紛爭咧，佢係越嚟越。比较表皮化， 系啊， 即系讲紧话，喂，即系可能你一啲好无谓嘅嘢已经上纲上线， 都好惊噶。你有冇见到早几日嗰个Facebook 嗰啲片段又都系有班鬼佬喺 哦喺尖沙咀天星码 头，有班大妈好似黐咗线，好似我真系见到佢哋，我真系觉得佢哋咩事啊？即系你哋系咪精神有问题啊？成班好精神病人咁样噶？ 有起底组已经批判咗其中一个闹佢嘅戴帽嗰个男人咧，佢根本上连香港身份证都冇。 即系你以前 一个唔系香港人嚟嘅。 以前你会觉得哇，文革嗰阵时嗰啲人系咪黐咗线啊？系咪咁哇？点？ 文革嗰阵就正正系黐咗线 啦。系啦，即系而家你见到呢班人咧，系开始走到嗰种，即系我唔知啦，可能我真系有色眼镜。我觉得佢系走火入魔嘅阶段嚟嘅。即系无啦啦就突然间闹噶咯，你只眼蓝色嘅咁样嗰啲，唔知闹乜嘢，我都唔知佢做紧乜。 即系会觉得系好可悲嘅，点解系我哋香港会变成系咁样？以前我哋一路以嚟都系讲香港系包容性好强嘅，可以接受多种文化、多种信仰、多种唔同嘅语言。但系而家我哋系只可以接受一套，就系共产党嘅一套。 系，同埋咧。要標榜外國係啦，即係包括本節目咧，都常常標榜外國咧，就係因為我哋驚冇得做。咁咧，因為其實依家唔係講緊話哦，你唔出聲。咁就代表你係冇事，依家係調翻轉，你唔出聲得嚟，你係要標榜自己係外國，你先會冇事。 冇錯啦，即係都係我頭先講嗰個準則啊，好易理解其實。依法愛國啊，你違法飲啤酒嚇，你飲乜嘢啤酒？喂，講啲輕鬆啲啊，我哋就 講到愛國咧，或者係我哋愛國新聞者咧，咁又要再強調呢個重中之重，同埋加強力度去推介，希望各位聽眾可以支持。我哋嘅爱国嘅强国新患者，继续用128蚊，只需128蚊就可以支持我哋百期囤积咗几万件嘅呢个 蓝米芒贴啊！ 因为其实我哋呢个芒贴咧都系爱国嘅，我哋用翻中国传统嗰种一而化，即系好容易化，系啦呢个精神， 真系几黑 sell 嘅。 系啦，一定要爱国，用翻轻松嘅角度。 好啦，仲黑 sell 过嗰啲真系吓出嚟嘅， 华家精工作。 咁咧嗱，最尾得翻少少时间啦。咁其实即系嗱，回归二十年呢个特辑就做咗我哋做咗几节咁样样啦。 有啲黯然喎， 我有啲黯然噶。其实因为我即系我系好感触嘅。原来不经不觉，原来咁二十年噶咯。 我觉得都有值得开心嘅，起码系仲生还啦。唔系冇强国生还者啊。 好用张晓明嗰句话斋，系咪张晓明讲？你哋仲喺度嘅，就证明咗国家几包容。 咁我都觉得 民主党到今日仲能够生存，就证明我哋个 国家几咁包容， 包容度系几咁高。 系啦，咁其实咧，各位听众即系可能嚟紧回归第21年或者回归第25年，其实我觉得香港咧就将会变咗好唔同噶啦，继续会变咗好唔同噶啦。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咁咧，其实当然啦，我哋强国生还者会继续陪住大家嘅。即系如果阿 Vin 命拉咗唔紧要，仲有我同 MJ 系啦。 如果发旗咩拉咗唔紧要，仲有爱国移民顾问 MJ， 我哋会互相请救噶啦。 最后提示大家。最紧要之前百期囤积咗几万件嘅纳米芒贴，128蚊，128。 好啦，南米汪就保护大家的电话嘅，咁大家用呢个爱国意识 喺保护电话同时去保护我哋咯， 系啦，用爱国嘅意识吓，听到啲强国声或者教大家点样爱国，咁多啲保护下自己，咁啊，即系吓去到边个度都好，喺香港又好，喺强国又好啊，都要继续保持生还吓，买个南米汪贴啊，保持生还啊， 好啊，讲最后一集， 如果再卖唔到，真系最后一集噶啦，得唔得啊？咁讲黑色话 ，OK， 好， 好啦， 下集见， 拜， 如果有嘅话。Bye.